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成往乍来清君侧嘅。咁、这、呢个题目嘅字咧就非常之漂亮，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解题。咁啊，上个星期都讲咗一个弑君嘅话题啦，今晚咧就系杀神嘅。咁啊，弑君杀神咧都系相当之凄凉啊。咁一阵间我会慢慢去解释中间嘅过中嘅啲情况。咁同我哋讲咧，继续系战队啦，我啦，加齐啦 ，Michael 啦，乐言啦。咁啊，同你一齐讲咧有关呢个话题嘅成往乍来。可能咧都系人生嘅无奈其中一种啊，嘉诚啊， 系啊，对人好好啊，咁但系人哋原来系呃你嘅，咁呢啲咁嘅说法，我相信都系对人生有一定嘅阅历嘅人先可以讲啦，尤其系可能系有权位嘅人咧，佢哋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咧，唔单止净系感叹人生嘅无奈，仲可能中间带啲杀气吓，咁啊清君侧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就系即系靖难之变里边啊，明成祖起兵佢嗰、那个即系主要嘅原因，就因为咧喺建文皇帝身边有好多奸臣，佢就要将嗰啲奸臣咧去消灭，去即系清理喺君主身边嗰啲唔好嘅人。咁但系如果系个君主自己要去清理，系咩回事咧？咁成往乍来又唔系普通人讲嘅 ，Michael。 系成往乍来，我哋喺呢个蒋介石嘅入边咧，都会见到好几句嘅。咁究竟佢话边个成往边个乍来咧？我哋稍后可以慢慢讲嘅。不过咧，你话君臣啊、互片啊呢啲咧，呢啲古仔即系古今中外，即系东西方都唔少嘅。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即系君臣嘅关系，既系有时亦敌亦友，但好多时又系半敌半友。头先咧，阿卓然讲话好凄凉。被殺嗰個梗係淒涼啦，但好多時咧殺人嗰個咧都從佢自己口中都覺得自己幾淒涼，咁所以咧呢啲古仔咧，陣間可以同大家慢慢分享。 即係我哋成日都知道古代最早啲用語，例如匪鳥盡，就梁公藏，即係啲雀仔冇曬啦，咁我哋啲嗰啲弓箭就收埋啦，即係現代用語就係、比較複雜啲，又唔方便講。但係我哋可能例如我哋知道有啲嘢就我哋用完即棄啦。即係呢個係我哋成日一講到殺功臣， 嗰啲唔方便 嘅 嗰啲， 係啊， 嗰啲唔係唔方便，嗰啲係太保險啫。 係啦，係啊。咁所以， 不如你講我哋自己啲 太保險，太保險。 咁所以我哋會當講到殺神或者殺功臣，其實特別係強調功臣，因為殺神有兩即係最簡單兩類啦，一類覺得係罪有應得嘅。咁但係另一類，你係覺得佢係有功績嘅，我哋先會可能同情佢，先會有歷史會有爭議對嗰個人究竟佢個命運係點。咁我哋知道頭先舉個例子就講緊勾錢年代，范蠡就勸文種就話：喂，你睇路啦，將來唔知點㗎。跟住有一日就勾錢就話：嗱，你嗰陣時俾咗幾條橋我，咁你將來用咗三條就已經搞掂曬啦，咁之後你自己諗啦，跟住文種就自殺啦，即係其實都係一種即係殺神嘅過程。即係范蠡又非常之有預測能力，知道呢個古仔嘅命運啦，咁所以就有個咁樣預言。咁其實可以睇到，咦，好似呢樣嘢，佢君主係理所當然一定要咁樣做喎，咁歷史係咪有咁樣嘅？ 嗱，即係我哋正上一星期咧就弑君啦，今個星期就殺神，其實一個系列，我哋特登去並視去睇嘅，因為淨係講弑君係解決唔到問題，即係佢哋兩邊其實係一個我哋話帝制時期又好，其實現代社會都有嘅，係權力嘅體系裏面各種利益集團裏面冇辦法避免嘅一啲嘅行為。OK， 佢哋有人嘅地方咧就有江湖，即係好難避免中間有一啲嘅衝突。咁但係，你亦都會知道呢啲嘅交往咧，正話 Michael 都有講，其實係你一個組織裏面必然會出現嘅一件事，係咪？你聽組織嘅話可以活下去，你唔聽組織嘅話，亦都係有陣時活下去嘅唯一選擇，係咪？咁所以兩樣嘢之間一對咧，我自己心裏面諗咧，即係個遺憾就可能即係成日都有人批評啊，即係內鬥內行，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呢啲君臣之間嘅內鬥咧，喺歷史上面咧，真係有啲嘅地方非常之多例子可以去講得到。我自己心目中咧有一個成日好遺憾嘅被解讀、被好遺憾被解讀嘅古仔咧，就係、是《晏子春秋》裏面嘅意圖殺三士。意圖殺三士弱略古仔，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就係、是、話派兩個賭俾三個功臣，等我哋自己講，你邊個功勞最大咧就食土啦。咁啊，三個喺度講話，我點啊？我打咗佢啊，打贏咗好多土地啊，殺咗邊個人啊？最尾話我救咗個皇帝，你哋行開啦咁。最尾三個羞愧而死，但係佢記錄你咧係話係一種好巧嚟，即係呢條殺三士嘅時候咧，我哋日常去解讀咧都係話個三士係蠢， 即係淒涼啊嘛。我哋自己嘅解讀係認為嗰三隻係蠢，而條橋係好。呢件事本身就正正係講緊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對呢啲事其實啊，呢啲就係好橋啦。有機會咧，你都要用一用。 嗯。 但其實係咪咁咧？中間應該係有啲。即係判斷嘅事咧，係要真係要解釋清楚。 咪類似歷史故事咧，呢個可能就係即係要人死唔係咁善良啦。咁但係類似嘅故事就係杯酒釋兵權， 嗯、 即係都係用簡簡單單嘅談談笑笑食緊飯嘅方式嚟到同你講、啊，就叫你做臣下嘅，唔該你俾翻啲權力出嚟，甚至乎你知趣嘅話，自己歸隱或者係自己結束自己。嚇、啊！咁呢個係即係我見到係典型嘅喺呢個君主制度之下，臣下同埋君主其實往往就係喺最緊張嘅關係。即係我都往往我以前成日都講，我話嗰啲即係有關於帝國安全嘅法律受到即係尤其是係嗰啲叛國啊相關嘅罪行，可能受刑嘅往往唔係普通百姓，而係嗰啲有權有勢嘅大臣啊嘛。嚇、 嗯！ 咁、啊、因為佢哋先可以威脅到個政權。咁而就係君主可能往往就係睇住佢哋自己嘅位置嚇、啊，可能好緊張，或者可能係要去睇有咩人可以威脅佢，最可能嘅來源啊，威脅最可能嘅來源就係佢身邊權力最大，甚至乎曾經最信任嘅大臣啊。咁呢就係即係可能係君主制度裏面君臣之間緊張關係嘅無奈啦。 不過我哋好多時睇殺神呢啲故事咧，好多時都好傾向用君主嘅角度去睇啊。咁、嗯、其實從大臣嘅角度咧，都好多事情可以睇。當然你從君主的角度咧，好簡單，馬基偉尼《君王論》啊，有時係獅子，有時係狐狸。咁呢個就係管理嘅哲學。但係其實從大臣嘅角度咧，都會有時係獅子，有時係狐狸。仲要個 timing 啱啱好。譬如漢信係咪好簡單？就係、是、做獅子做個 timing 做得唔啱，係、 嗯、 咪？其實佢係好好嘅打下獅子，不過咧佢喺唔啱嘅 timing 咧嚟洗一口咧，跟住就俾人。灭三族，譬如张良系嘛，就好识得拣啱嘅时机。诸葛亮亦都系啊，做狐狸做得啱，或者适时咧就退隐，系嘛，即系有所行止，咁啊保一家平安啦吓。 所以成啊萧何败啊萧何 系啊，嗱萧何都值得讲，因为我稍后都可以讲，就系咧喺杀神嘅例子入边咧，总系有人督背脊。即係一定會出現嘅呢啲人，咁所以咧，我哋陣間稍後咧都係講啊，點解嗰啲咁叻嘅大臣都會被殺咧？背後嗰啲金手指咧都唔可以忽視。 不過喺個弑君嘅陰影之下，即係無論係大臣同埋君主都理解喺呢個專制嘅制度之中有一個弑君嘅選項，咁所以兩者之間必然嗰個矛盾解決嘅方案啊，一個方就其中一個方向咯，就係殺死嗰啲功臣。 嗱，我家頭問你啊，正其實咧一般嚟講咧，我哋成日都講咧有一位咧。即係君王，你一定好熟悉嘅，就好鬼我哋叫咩啊？小氣嘅， 嗯， 即係成日都話就係、是、阿朱元璋，成日都古仔就係話朱元璋好小氣啊，成日即係又話佢出身低微，所以對啲身邊嗰啲人咧就成日都話佢即係一睇唔順眼， 唔中個光字啊， 搞搞佢啊咁樣，即係其實係點嘅咧？即係因為佢做嘅時間又長，我哋好多時候都有講，其實佢有佢英明嘅一部分， 係咪好似清朝嗰啲古仔咁講話會有火燒嗰啲慶功樓？即係話嗰啲功臣係專門就係俾佢搞掂嘅咧。 係啊，樂言俾咗 key 出嚟，清朝同慶功樓。咁我哋陣間再講多啲啦。咁但係即係講到明太祖朱元璋咧，佢係即係好小氣嘅君主。咁都可能個人性格上面會有一啲唔大方嘅地方。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是、佢出身寒微啊嘛。 嗯。 咁我哋喺歷史上見到出身寒微嘅喺中國歷史上邊啊，兩位比較著名嘅重要嘅君主，一個就係漢高祖劉邦，另一位就係朱元璋啦，明太祖。咁兩位都係有一個共同嘅人格特徵，就係佢好信任唔到身邊嘅人嚇。咁、啊、所以頭先你講韓信啊，相關嗰啲古仔，咁我哋仲有最中意講人係走狗噶嘛。咁、 嗯、 但係走狗通常就係狡兔盡走狗烹、 嗯、 啊。咁啊，即係可能嗰味菜先好食嘅。啊、有狗有兔咁樣，咁但係就係呢樣嘢咧，兩個嗰啲平民出身嘅君主，佢哋往往就係有呢啲咁樣對大臣嗰個不安，咁呢個就係原因，就係佢哋嗰個得位嘅過程裏面，佢哋就實在有一個好強烈嘅不安全感啊，佢本身嗰個出身唔係一個大貴族，或者唔可以去講佢個來源係點樣，以至得到個權力係好有正當性嘅。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咧，除咗呢個個人嘅性格問題之外咧，如果我哋睇翻朱元璋嘅故事咧，我哋又唔可以唔將佢擺喺元末明初嗰個群雄爭霸嗰個處境裏面去諗。咁原因就係咩咧？其實原因就係喺朱元璋嘅世界咧。 佢哋嗰個軍事嘅情況咧，其實係我哋要去注意嘅。咁、那個軍事情況就係咩咧？咁朱元璋手下咧，佢有一大堆嘅，即係我哋後世叫做功臣啦，但係佢嘅即係好信任嘅將領啊，徐達啊、啊常遇春啊等等。咁、其實當時嗰、那個軍事嘅情況就係嗰啲軍隊往往係嗰啲軍閥啊，或者將軍個人嘅軍隊。咁、如果啲將軍個人嘅軍隊，譬如個將軍死咗之後咧，嗰啲手下嘅將士咧，其實係喺佢個集團裏面，啊佢哋軍隊裏面自己去揾出嚟，啊即係去推舉出嚟去繼承。咁所以就唔係由嗰個大帥咧嚟到去處理。咁一旦嗰、那個大帥同嗰個將軍之間咧，佢出現一啲矛盾咧，佢嗰隊軍隊未必會去支持個大帥，往往就係會企喺嗰個將軍嗰、那個一邊。咁即係所以咧，如果喺元末明初嗰啲軍閥嘅世界裏面咧，佢哋會係點樣嘅咧？就係、是、個君主啦或者係嗰、那個我叫老大啦。咁、譬如朱元璋就係佢集團嘅老大。咁佢同佢手下之間嗰啲將領嘅關係咧，如果係好和衷共濟嘅，冇問題嘅，一齊去打仗。但係一旦有矛盾咧，嗰啲將領就可能帶埋佢軍隊走。就算你殺咗佢將領咧，嗰啲軍隊都未必繼續忠於嗰個大帥。啊，可能係同佢有個人嘅仇口添，咁所以我哋見到係咩呢？就係要剷除嘅唔係淨係嗰個大臣或者嗰個將領，而係佢嗰個集團。咁啊，朱元璋往往頭先阿諾言就講到，即係嗰啲即係炸死啲功臣嘅嗰啲古仔啦。咁其實最重要表現嘅一樣嘢呢，就係嗰啲功臣集團呢，如果一旦係同皇帝有矛盾，係要言根拔起，咁以致就有好多好血腥嘅大獄出現。 係、哎、啊，即係睇我成日都依啲印象深刻，就係電影嘅《投名狀》啦，係嘛？即係佢話被鼓勵嘅普通嘅老百姓去參戰，可能就係搶糧、搶糧啊，就係、是、搶糧食、搶女人，咁、佢就去打仗。咁所以其實你戰功停啦，冇仗打啦，其實冇得搶嘅時候咧，佢留低咧，可能咧就唔再係之前嗰種拱衞你嘅力量，就變成咗係干擾普通人生活嘅啲力量， 咪就喺我哋翻嚟可能再講多啲啦。就係喺嗰個處境裏面咧，其實士軍啦，或者係功臣，佢去搶奪地位咧，係司空見慣嘅。 係啊，咁所以朱元璋擺得平咧，都係佢一啲嘅技術嚟嘅。下一次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弑君殺臣啊，都一直呢個兩個星期會講嘅題目啦。咁啊，正話都有討論到殺臣同殺功臣有關係，亦都同嗰個叫功臣背後嘅利益集團係有關係，亦都同好多朝代嘅開朝嘅時候，因為戰爭嘅需要養咗好大班嘅權臣，咁佢哋嘅權臣呢，亦都係有實際戰功所把握嘅。講得衰啲就係咩呢？分赃係嘛？咁你得到個國嘅權柄之後咧，分赃。其實好多嘅朝代嘅第一任嘅皇帝或者第初期嘅皇帝咧，都硬係有呢啲嘅情況嘅。好多嗰啲咁嘅大將軍啊、大元帥啊，封咗你幾高都好啦，好多都好難堪咁落台。 其實頭先家齊老師講明太早，即係殺功臣嘅好詳細古仔裏面提到一個好重嘅關鍵，佢個出身嘅問題。佢嗰個安全感好弱啦，我哋用今天嘅話語。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我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即係成個今日嘅課題嘅時候，我背後諗相反一個操作去問一個問題：點解我哋會話唐太宗英明？其中一樣佢冇殺功臣。咁但係如果我哋再仔細睇翻嗰個權力嘅架構，將頭先嘉齊老師提嗰樣嘢去做一個比較，我哋就會明白一個好關鍵嘅東西，就係、唐太宗背後有一個好自己穩固嘅集團，佢最大嘅敵人係來自佢嘅家族，而唔係嗰啲佢嘅臣下。嗰啲臣下嘅權力未去到威脅到佢自己政權，而於是佢就可以善待民臣。咁呢樣嘢，我當然啦，呢樣嘢佢本身個人個態度啊，或者佢真係對於即係去個人才嗰個適用係佢係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都可以諗，其實背後係同佢嗰個集團去保佑住佢，佢有自己嘅軍隊，佢有自己嘅力量，令到佢唔需要好似劉邦或者朱元璋咁樣做相類近嘅嗰、那個即係屠殺嘅行為咁樣。 同埋唐初嘅時候，即係佢轉移去向外征戰咧，比較順利嘅，即係唔緊要啦。你哋要去打仗，咪繼續向外打咯。咁、但係明朝就困難好多啦。即係你初期朱元璋要再向蒙古再打。 真係好困難嘅，即係唔係真係咁容易可以解決。 打黃寶寶啊，抗國貼無疑 係。係啊，咁所以簡單背後就係你轉移唔到啲將領，啲將領喺度食緊皇糧，咁點處理咧？就永遠變成一啲嘅好大嘅問題。 唔係嗱，咁樣講嘅。頭先我哋講殺功臣咧，我哋要注意一樣嘢，就係皇帝都殺廢嘅臣噶嘛，即係嗰啲冇乜用嘅、渣嘅或者做得做錯嘅。咁我哋話佢殺功臣係有啲遠識嘅感覺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一個可以威脅到個君主嘅，通常係有權有勢嘅，或者係可能好有能力嘅大臣先會做。我哋喺即係中國嘅歷史話語裏面成日講嘅功高震主啊，伴君如伴虎啊。咁呢啲就係啲大臣佢可能要去注意自己嗰、那個權力會唔會係令佢嘅上司佢嘅君主會產生不安全感咯？咁呢個都係即係好互動嘅。咁而嗰種不安全感有時唔係完全冇原因噶嘛，係好有原因嘅。譬如我哋講到明太祖朱元璋，佢嘅不安全感就可能頭先講過嚟自佢嘅出身啦。咁啊，我哋講啊，唐太宗佢可能相對仁慈啲，其實佢一啲都唔仁慈啦，又要殺兄弟，又攞 咬輕食 劍，攞支劍指住佢老豆要佢讓位。咁呢啲叫做好仁慈咩？咁可能都應該唔係嘅嚇。咁但係明太祖點樣咧？佢想殺佢兄弟都冇機會啊，因為佢冇兄弟。已經死曬啦啲兄弟，咁啊得翻個侄嘅啫。咁因為元末大疫啊，即係或者好多嘅災難咧，令佢嘅家族咧差唔多係全部冇曬嘅。咁你可以想象佢係孤家寡人，一個咁樣嘅人出身，佢唯有周圍嘅係佢嗰啲同佢一齊打天下嗰啲兄弟啦，即係話徐達嗰啲同佢一齊係放牛啊，咁細細個已經識噶啦。咁但係呢班人係咪可以信得過咧？我想講嘅故事咧，就係關於呢個元末明初嘅時候咧，點解我哋話有好頻繁嘅嗰啲弑君嘅行為出現咧？咁原因就係嗰啲軍閥之間頭先提到啦，就係佢哋個結合咧，有時係可能係將領同埋大帥之間嘅個人友誼。或者係即係總之有種種嘅紐帶出現，一旦破壞咧，其實好大鑊嘅嚇，因為你嘅手下咧隨時可能將你殺完之後再取而代之，咁其他你啲將領佢哋可能咁第一把手死咗，咪跟第二把手咯嚇，即係會係有咁嘅情況嗱。咁喺朱元璋佢統治之後建立呢個明朝之後，殘殺功臣之前咧，我哋要注意兩個弑君嘅事件。好啊！第一個弑君嘅事件咧，就係發生喺同朱元璋爭霸嘅即係陳友諒嗰個陣營。但陳友諒佢原本唔係佢集團嘅領袖嚟，佢集團嘅領袖咧原本係徐秀輝。咁但係徐秀輝咧就俾阿陳友諒殺咗，而陳友諒咧就將佢嘅地位取而代之，咁啊成為咗同朱元璋爭霸嘅一個對手。咁啊，即係呢個呢件事咧，係使到阿陳友諒嘅政權出現好大嘅問題。咁就因為咧，佢嘅將領見到或者佢手下啦，係見到而家呢個新嘅大佬啊，呢個新嘅軍閥啦，陳友諒咧，佢係弑君得位噶嘛，咁所以係令到阿陳友諒咧唔敢信任佢啲將領，每次打仗都係全軍出擊嘅，嚇呢個係陳友諒嘅特點。咁而咧佢嘅對手啊朱元璋嘅集團咧，亦都發生咗另一起弑君嘅事件，不過係唔成功嘅。咁呢個弑君事件係咩咧？其實原來喺徐達之上咧，朱元璋集團有位仁兄叫邵榮。咁亦都係同阿朱元璋由細玩到大，但我哋睇到明朝嘅歷史記錄裏面好少提到呢位邵榮嘅，因為佢係一個禁忌嚟。咁邵榮佢其實就係喺即係朱元璋同陳友諒爭霸之前呢，差啲係將朱元璋殺咗，然後自己去做佢嘅集團領袖。咁原因係咩呢？咁原本係好好兄弟嚟嘅，咁但係就朱元璋派邵榮呢去負責去處理佢哋一啲內部嘅問題。咁譬如係嗰啲即係嗰啲苗軍啊，嗰啲外族嘅，尤其西南外族咧，喺即係蒙古人請佢過去中原地方做啲僱傭兵啦。咁但係啲苗軍咧喺朱元璋手下嗰啲就有啲叛亂，咁啊要派阿邵榮去鎮壓，邵榮係鎮壓咗噶啦。但係翻到嚟咧，朱元璋嘅賞賜好有限，因為畢竟係集團內部矛盾啊嘛。咁啊，亦都對佢啲軍隊即係對佢嘅功績咧，可能係即係唔係好讚賞。咁以至阿邵榮有啲怨言啊。哇！你今次咁樣，我點樣同我啲手下交代嚇？咁樣咧，咁 都話啲手下係搶糧嚇，即係你要有得分先得㗎。 唔係咯，佢啲手下即係佢呢個埋怨好正常咁，但係死啦！邵榮講完之後擔心啊，大哥聽到，你知啊，方丈份人好小氣啊，咁佢點算咧？佢 都係留多少林子， 即係所以開始不安，咁於是乎就產生咗殺機。好啦，咁大佬可能隨時會殺我嘅，不如我搞掂佢先啦。咁就趁一次大閱兵咧，由於邵榮佢係即係喺眾將軍裏面咧係排名第一嘅， 咁所以跟住大帥去入城嘅係邊位咧？就係佢啊嘛。咁啊，即係原來嘅計劃咧，就係邵榮將佢嘅軍隊咧佈置喺南京城啊，即係當時即係朱元璋嘅根據地咯。咁就係佈置喺南門，咁啊已經係佢嘅軍隊佈置喺度噶啦。咁當朱元璋閱兵之後咧，入城嘅話咧，佢即係邵榮嘅手下咧就會控制住南門，唔俾阿朱元璋出入。咁然後後邊就係邵榮嘅軍隊嘛。咁所以就朱元璋死梗啦。即係呢個就係邵榮原本嗰個計劃。咁但係後屘係朱元璋即係據說啦嚇，突然之間心血來潮，咁就喺第二道門入啦。唔知佢咪聽個情報啊，即係上天俾個指引佢。咁結果先避開呢一劫。 其實呢種即係講到殺功臣咧，其實同弑君咧係兩個互為關係嘅。即係我有個好快嘅例子分享，就喺高句麗年代咧，就好出名嘅一個將領叫做阮蓋蘇文啦。咁其實佢當時候受到嘅高句麗嘅國王咧，好擔覺得佢好大嘅威脅啊。於是乎就諗住約佢咧，就搞個大型宴會，即係鴻門宴咁啊，又係。咁樣就請佢一齊食餐飯咧，咁啊阮蓋蘇文發現呢餐飯唔對路喎，咁佢就先下手為強，一入到去見人就殺啦，咁所以將自己老細殺埋啊，冚唪唥殺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就係睇邊個先到先得啦，咁就睇下究竟呢件事最後變咗係頭先你嘅件事啊殺功臣，但係頭先我講呢個例子就變咗係弑君。 不過講真啦，如果你話你殺我，咁我殺你，咁啊相當即係唔可以話好合理啊，但係都可以預計啊。 即係明賣 啊，即係你都諗住殺我啦，咁我梗係先下手為強啦。咁但係頭先阿卓然講話好多開國，特別開國功臣啊，因為有好多即係有功績嘅將領喺身邊，要分裝，有分裝有機會唔暈啊。咁就咁，如果你分裝唔暈，或者你想殺我，梗係想殺你。但係咧呢啲例子咧，其實譬如喺歐洲咧，就唔單止就係講自己條命啊，或者填土啊、財寶分裝，其實感情分裝咧都可以令到咧殺功臣。我可以講一個例子就係、是、好多其實好多電影啊、小説都有講嘅，就係咧喺英格蘭嘅亞瑟王。亞瑟王咧好多電影有拍啦，好多小説都有講啦。亞瑟王就喺公元五至六世紀啦。首先亞瑟王呢個冇正史㗎，好多都係傳說啊、文學嘅演繹。咁但係歸納嚟講咧，都係大家都會同意佢係五六世紀，即係基本上喺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咁啊撤出咗英格蘭，咁佢能夠喺英格蘭保住嗰個地方去唔俾外族入侵，叫做穩定當時嘅政局，一個好重要嘅即係英格蘭嘅即係初始嘅皇帝啦。咁啊當時咧佢點解可以做到呢咁嘅功績啊？點解唔係淨係佢啦？所以佢一班叫元卓騎士啊，或者元卓武士，大家都聽過啦。咁就係呢班兄弟啦，就等於朱元璋身邊一班兄弟。咁呢班兄弟咧就唔係同佢話要爭土地啊、爭財寶啊。最大問題咧就係、是。亞瑟王咧有個好靚嘅皇后，叫做關，亦都好好嘅，都係好多地方叫關利薇，但就唔係中國人嚟嘅。咁咧佢好靚，靚到咧好多周圍嘅領主咧想打佢主意。其中一個領主咧就夾咗佢走之後咧，佢其中一個元卓嘅兄弟，即係亞瑟王元卓兄弟咧，就叫做蘭斯洛特。蘭斯洛特係出名好打得嘅，就走去個領主度。夾翻阿皇后翻嚟，咁好多呢啲海報都有講，佢騎住只馬好有型咁，一邊騎一邊隻手啊夾住關小姐咧，咁就翻嚟去交翻俾亞瑟王，咁就出事啦。從此咧，阿關小姐咧就同阿蘭斯洛特咧就有啲即係感情嘅火花擦着。 元卓武士唔係話大家即係平起平坐，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係啦，係啦，咁就睇下咩福啦。福都有分層次嘅嚇。咁所以就引起咗好多嘅緋聞，咁引起多即係亞瑟王有好多嘅猜忌。咁嗰啲督背脊嗰啲人出嚟啦，其他元卓武士開始督話：我見到啊關小姐同阿邊個邊個幽會，見到邊個又同佢邊個邊個去街，咁咧就好嬲。咁亞瑟王咧就最尾咧就要當眾燒死啊關小姐。咁但係呢個關皇后被燒死之前咧，啊或者係燒緊嘅時候咧，即係都係傳說啦，就有人劫刑場。咁啊蘭斯洛特嚟劫刑場，咁啊劫走咗啊關皇后。咁啊從此咧即係兄弟反目，咁啊打生打死。咁當然有好多故事話點解會令到亞瑟王嘅政權敗落啊？係咪因為女人啊等等？咁但係總之你都知道咧，其實喺一個即係帝制男性社會，總係會覺得即係英雄難過美人關啊，不愛江山愛美人啊，紅顏禍水等等咧都會發生。咁但係呢個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故事。咁但係個故事咧就係一路演繹到咧成千年之後仲有人寫緊。我而家可以俾大家睇一幅好得意嘅圖，唔知呢幅圖 會令到我哋變成三級啊？咁呢幅圖咧就係講咧，其中有一個公主叫做二鈴， 都唔使打架。 係啦，係啦，二鈴公主咧，佢就知道蘭斯洛特咧好喜歡呢個關皇后， 咁咧就用巫術將自己變成關皇后嘅樣子，就引誘同蘭斯洛特咧就發生關係。咁我見到呢件事咧係有趣得嚟啦，有 juicy 啦。咁但係同時都講咧，其實殺神咧。都當然同兄弟反目有關啦，但係同時咧都有感情因素喺入邊。 嗯，淨係成幅圖咧，就我正好仔細咁睇過嘅，即係掹咗個三尾啊咁樣，係嘛？即係牽引住咧，就自然好多嘅問題啦。咁啊，人嘅慾望本源咧，同歷史係相當關係嘅咁啊，女人當然係難過嘅一關啦，大家明白。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咁话，咁啊上一节就讲咗啦，就英雄难过美人关之余咧，功臣咧更加难过美人关啊！就算你点做都好啦，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同即系皇帝争女人咧，都好难有一个好好嘅一个结果喺嗰个地方去出现。咁啊，但系我哋都知道，即系亚瑟王本身就系一个充传奇色彩好多古仔，咁啊石中神剑啊，就各种各样嘅古仔，亦都系后来。倒轉翻嚟講，英格魯撒信人嘅時候，哇哇佢就係不得了啦嘅一個故事。咁所以其實佢寄託咗好多大家嘅心願落去。 唔係，但係中世紀嗰啲即係我覺得武士文學啊，嗰啲騎士文學啦，佢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講到啲君主嘅皇后有幾靚幾吸引。咁嗰個君主可能都覺得個皇后吸引佢先娶㗎。咁而就因此帶嚟咗好多宮廷裏面圖色嘅醜聞咯。咁而嗰啲武士亦都係好高興地係可以愛慕。君主個太太噶，不過 點解咁唔夠咁多皇后分嘅？ 即係咁嚇，即係 搞佢啫嘛。 我即係咁講， 點解成日都中意人哋嗰個 騎士小説喺西方文學有個傳統，就騎士小説帶去西方文學傳統係咩咧？所有嘅西方文學嘅女主角咧 ，OK 愛上嘅咧都係騎士類型嘅，叻嘅靚仔，有 好打 好打嘅，而君王係壞嘅， 嗯， 即係話咩咧？第三者係中主 角係好嘢嚟嘅， 我即原配係壞嘅。中國嘅古仔咧唔係嘅，中國的古仔咧原配男嗰個咧係主角，最尾就想善佛惡個奸夫就嘟嘟嘟咁樣。咁所以係有啲唔同啊，所以睇一騎士小説多咧，個人就即刻唔同啲啊，嘉齊啊， 係啊，個價值取向可能就係會支持嗰啲神子多的君主。 不過呢個有一個東西方咧係同嘅喎，同樣嘅喎，就係、是、咧關於呢啲咁嘅兄弟之間因為女人而廝殺咧。通常都唔喺正史度出現嘅，通常喺傳說啊，喺文學作品出現嘅。咁頭先個英格蘭嘅古仔咧，就即係我頭先講咗咧，即係冇正史嘅，好多係傳說啊、文學嘅反應啊，大家去消化欣賞一下，當一個即係文學嘅 portrayal 去睇啦。咁但係有另一個古仔咧，就係、是、正史啦。呢個兄弟反目真係正史啦。其實咧喺暑假嘅時候咧，大英博物館將會有一個呢一位被殺功臣嘅一個展覽，叫 Thomas Becker。呢、这個都係中世紀，不過就後少少，就已經唔係五六世紀啦。去到十二世紀嘅時候，呢位其實唔係咁多人知，我講英國本土就多人知。呢、这個 Thomas Becker 好出名，就係因為佢俾亨利二世喺1170年十二月咧，就唔係佢直接殺，但係佢下屬殺咗佢。咁、那個古仔係點樣嘅咧？佢同女人冇關嘅。咁但係呢個咧就更加好頭先講，即係第一節講就更加淒涼，因為佢哋嗰兩個真係好朋友嚟嘅。咁呢個 Thomas Becker， 我哋而家可以睇一幅圖啦。佢係升到做大官，做咗大主教嘅一個樣啦。呢、这個係即係大英博物館藏嘅古物，可以知道 Thomas Becker 托馬士貝克啦，可以譯做嘅樣啦。咁、你知道其實歐洲當時嘅同中國有啲唔同嘅傳統，就係佢哋除咗政權啊、軍權啊、黨友啊、黨羽之外咧，佢哋同教會嘅關係咧係好曖昧，但又好多爭拗，但又需要合作嘅。咁咧呢個托馬士貝克其實佢係本身係法國人嚟嘅，佢係英格蘭法國移民嘅第二代。咁做嘢又叻啦，咁又醒啦。咁啊，經過佢爸爸嘅朋友介紹啦，咁啊入咗朝廷幫亨利二世打工啦，一路打就扶搖直上，平步青雲啦。咁呢啲古仔就成日都係咁樣嘅。通常被殺嗰啲人咧，之前都係扶搖直上、平步青雲嘅。咁啊，去到1162年嘅時候咧，佢就俾呢個亨利二世咧就委任成為 Chancellor。當時嘅 Chancellor 即係等於而家可以話英格蘭嘅話英國嘅首相啊，即係基本上係第二把交椅噶啦，就幫老闆打工。咁啊，佢哋唔單止淨係打工嘅，佢哋一齊打獵，一齊去玩，一齊喺英格蘭遊山玩水，基本上係好朋友。去到1164年嘅時候咧，亨利二世話：其實教會咧同我成日都唔係好啱碼嘅，不如咁啦， 我委任你做肯特貝利嘅大主教，肯特貝利大主教英格蘭入邊算係差唔多最高嘅大主教嘅職位。嗱咁啊點啦？你做埋教會，你又同時間做首相，咁我嗰啲權力容易擺平啦。咁你聽我講，咁一個人咪搞掂曬即係教會同埋政府嘅好多事嘅一啲 好理想啊呢、這個 冇錯， 擺到咁大就好大鑊嘅。 就係擺佢咁大，諗住咧就我治，但係點知俾咗佢上位之後咧，佢又諗住同你分治啦。咁咧呢個 佢都有諗法噶嘛？ 湯馬士貝克有諗法啦。通常啲人咧扮矮仔上到去咧就出聲啦，係嘛？上到去咧就第一件事同你講，佢就話：，我唔做首相啊，我淨係做大主教。咁我咪即係唔使做你阿爾咯。咁我咪同你平起平坐啦。咁就嬲啦，嬲得好緊要。咁跟住咧側邊又有啲人篤背脊啦，又話佢開始唔聽話呢樣嗰樣啊。結果咧兄弟反目，亨利二世咧就叫佢要審佢啦，充公佢財產啦，諗住剁佢噶啦。咁但係咧，佢就知道唔掂啦，咁就喺1170前之前咧，喺1164-65嘅時候就去咗流亡咗去法國啊。當時唔會流亡啦，總之走咗佬啦。走咗佬之後咧，亨利二世以為算啦，咁咪走咗佬，我自己又委任自己嘅主教，跟住咧我就委任下一個皇帝。咁但係歐洲嘅傳統，如果你委任下一個皇帝嘅話咧，你必須要教廷咧係恩准嘅、形式上都要嘅。咁但係咧，托馬士貝克咧就喺呢個法國嘅時候咧寫封信。又督佢同咧教皇喺罗马教皇讲唔好俾呢个人做皇帝，咁啊搞到亨利二世好唔掂，你走咗之后仲搞我，大家两兄弟好好地系咪先？我唔杀你，追到去法国咪算啦。咁结果亨利二世冇办法，俾佢翻嚟，俾佢翻嚟，咁你唔好再搞我嗰啲人啦，呢样嗰样啊。咁跟住俾咗佢翻嚟之后咧，嗱、這、呢个咧就唔系完全有正史，因为咧当时好多人见到咧托马士贝克点样死，但系咧。有一個好吊鬼嘅咧，如果大家有睇《江湖救急》嘅咧，就知道任恩九咧有冇講到一句説話，就查咗乜嘢追殺令，咩追殺令，結果咧下邊兄弟就死咗，得好慘嘅。咁咧就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就知道亨利二世就好嬲啫。跟住佢下低有四個騎士，就走咗去肯特貝利嘅大教堂。當時咧呢、這個托馬士貝克咧就有個騎緊肚，我哋睇幅圖就知佢點樣慘死。 阿魚嚟嘅呢個， 係 真係犀利。 就喺度神壇嘅時候，你見到有四個武士有四把刀剁落去，其中一個剁落個頭，而佢側邊有一個和尚仲喺度睇住。所以咧喺大英博物館咧，仲有一啲係我哋叫 manuscript 咧，係講緊當時證人嗰啲和尚係見到啲乜嘢嘅。聽講咧就係、是、紅色白色嘅章咧飛咗出嚟喺個頭度，咁因為一劈落去嗰、那個官跟住劈埋個頭，咁就掛咗。咁所以你呢件事見到兄弟反目，唔一定係要同財產同女人有關。其實嗰個權力同埋嗰個皇帝本身擺你上去，而你同我期望唔同，對佢嚟講咧都一件好淒涼嘅事，所以佢必須要殺你。 係嗱，正話 Michael 講咗，即係英國嗰個背景裏面有啲嘅嘢可以補充少少嘅，就係正話點解個教權可能咁巨大咧？就係都當中世紀嘅普通人民嚟講咧，你個君王嘅權力咧，就係只限於收下税咁簡單啫。其實我都唔使理你。但如果你我信唔到上帝或者我上唔到天堂咧，嗰件事真系不得了， 死无葬身之地啊！ 哇，真系不得了。所以咧，普通嘅人咧，一般嘅平民百姓咧，就会去教堂，但系就唔会多认得或者理你个皇帝系发生咩事。教堂嘅力量系巨大到无比。 我补充一句，即系卓元开继续讲就系、是，所以因为咁样。都唔知阿九哥係想殺定唔想殺，結果佢嘅兄弟死咗之後咧，亨利二世就俾啲教宗咧就話佢好差，即係污名得佢好緊要。結果咧佢做好多嘢，又要揾人送啲嘢去個墳啊，呢樣嗰樣去補翻自己嘅名聲，就係、是、因為嗰啲教宗其實係信神多過信皇帝。係 啊，其實係咁啊，所以你如果你得罪教宗嘅話咧，其實你等於同成個普通一般平民百姓、一般階層咧係打對台。第二就係正話，其實咩佢都講，嗰、那個任命權咧都仲喺羅馬教廷度。咁所以你需要我呢啲咁嘅。即係叫做禮儀嘅時候咧，宗教嘅力量就先顯現出嚟。咁所以你亦都要玩君權神授啦，你都要話我係受於神嘅。咁所以你入咗嗰個系統裏面嘅時候咧，你咁樣同教廷去玩咧，就大家就好難落台啊。 唔係九哥問大家，我講過咩？咁大家話嗱，好似冇喎。咁你講講下又有。其實呢樣嘢咧，係喺殺功臣嘅過程裏面咧，君王咧係有啲好巧妙嘅藉口或者理由咧，去將嗰個責任咧就放咗喺嗰個 個獨裁 者其他人度，或者可能喺個功臣嗰度。即係朝鮮史裏面有早期有個好重要嘅功臣叫鄭道全，因為鄭道全係將佛教廢除，去鼓勵儒家，亦都成為世子嘅老師啦。 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李成桂嘅好多個仔都覺得自己好大，咁所以大家之間有好大嘅皇世子之間，即係嗰啲小朋友之間有啲競爭啦。咁第五子李方遠，即係後來朝鮮太宗咧，咁就睇唔順李成桂點解要俾阿哥做世子，咁於是咧就發動咗一場政變啦，就逼爸爸要去即係呢個放棄佢嘅權力去交付佢下一代啦，咁令到佢增加咗自己可以將來成為國王嘅機會。喺呢個時候咧，個叛亂叫第一次王子之亂咯。但係最後被滅殺或者呢件事嘅描寫咧，就唔係關於呢一班嘅王子嘅所有嘅道德責任。個道德責任放咗喺邊度咧？就放咗喺鄭道全身上，就係你教壞世子，搞到佢弄權，搞到佢唔聽國王話，即係唔聽阿太祖話，所以我而家我作為阿哥個細佬，同埋作為爸爸個仔，我要嚟懲罰你。咁所有嘅本來佢自己嘅政治慾望咧，就將所有嘢咧就射咗落去阿鄭道全身上。所以見到咧，殺功臣有時咧個功臣咧，都可能佢都未做任何嘢咧，就已經俾人老屈落去，所有藉口就擺喺佢身上啦。 頭先大家講啲嘢，我覺得即係綜合講咧都幾得意。我補充一點關於喺西方得罪教會有咩問題？教會有個即係個教堂外面係一個墳場。個墳場，如果你唔係即係信教嘅，或者係教會接納你，你唔可以撞喺嗰度，撞唔撞喺嗰度，你可唔可以上天堂係成疑嘅。咁所以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教會嘅資產。咁嗱，但係頭先大家講咧，就係好多殺功臣嘅事件咧，王即係嗰個王者係會俾人污名化，咁啊話佢即係點解咁殘忍殺功臣？咁但係樂言你都提到咧，其實可能係嗰啲個王者會賴人就係賴其他功臣，或者賴個被殺嘅本身啦，或者係賴其他人，唔係我做嘅，係我啲僆自己自作主張啫。我有講過咩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往往會出現。咁但係咧，我頭先我哋提到阿邵榮同阿朱元璋嗰個矛盾咧，其實個下文咧，同我哋而家去考慮嘅嘢咧，都係好有關係。咁就係阿邵榮後屘當然俾阿朱元璋殺咗啦。咁並且阿朱元璋咧，從此對於佢手下嘅將領係好懷疑嘅。因為一個做得，第二個都可以做類似嘅事件，並且佢周圍，譬如陳友兩個集團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咁我哋見到佢個不安全感係實實在在嘅。咁以至到咧，佢喺佢統治之後，有任何嘅情景、任何嘅懷疑咧，都係會殘殺佢嘅功臣。咁殘殺到個地步係咩啊？佢成為咗一個傳說啊！因為傳說譬如胡蓉檔案啊、南玉案等等啊咁樣，呢啲咁嘅大案出現啦，朱元璋當然係自己會講。佢點樣殺法，同埋佢哋有咩罪啦？ 有公堂嘅，因為 但係後代好多人咧，好多人咧會係將呢樣嘢去附會，話到阿朱元璋咧殘殺功臣到一個地步係即係係佢人生裏面最大嘅污點啦。嗱，我哋有本善書啊，俾大家睇下。咁呢本善書咧就係我喺齋鋪度攞嘅啫。咁本善書咧就係裏面講到阿朱元璋係泰國人咧去寫嘅，咁就係講阿朱元璋咧佢死咗之後變咗牛，原因係咩原因就係佢喺在生嘅時候，將啲功臣聚埋一齊，然後即係埋炸彈炸咗嗰座嘢，嗰座嘢叫做慶功樓啊、群英樓啊，凡此種種。咁呢係清朝人開始有咁樣嘅傳說啦。咁但係明太祖屠殺功臣，佢呢個污名咧點都滅唔甩啦。 係啊，咁所以屠殺功臣員可能要靠食齋咧，可以疏減下自己嘅罪孽，食多啲。我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講起功臣被殺，令到大家好唔開心，加上有強烈嘅道德批判咧，就必然會提咧就岳飛，呢個可能係中國最知名嘅一件殺神功臣事件，係嘛？咁嗱，我咧就細節嘅部分或者中間嘅評價部分咧，一陣間大家可以一齊傾啦。咁但係咧，我只係講一個點嘅啫。咁咧，因為岳飛咧背後最咗最重要嘅事咧，就係咩咧？就係北伐。OK， 咁我只系讲呢个字嘅啫，就系北伐。但北伐听落去有冇啲热血嘅感觉啊？系咪？南侵系咪好唔开心啊？即系简单讲系咩咧？我想带出嘅就系北伐呢个字，同埋南侵呢个字本身咧，就系有强烈嘅情绪喺里边。而我哋咧，几乎咧，我哋每一个人咧，冇办法去好单纯咁脱离呢种情绪。一北伐，好啊好啊，南侵啊，哇大件事啦！南征咧，南征 OK 喎，南侵就大件事了。即係我哋自然就有一種強烈嘅情緒喺裏面， 特別係20世紀好強烈嗰個漢民族嗰個民族主義情感。 所以我飛劍士本身就係帶有強烈嘅情緒。咁我不嬲處理歷史事件嘅立場就係咁。如果個歷史事件本身係有強烈嘅情緒嘅，我會 accept 嗰啲情緒作為一個當代史嘅部分，嗯、即係佢自然係喺當代裏面有一件事。所以大家就係戴住一個所謂嘅有色眼鏡，或者戴住一個有情緒嘅眼鏡去睇呢件事。而喺同一個當代咧，我冇辦法同嗰啲嘅情緒係爭議嘅，因為嗰樣嘢係冇得拗、冇得爭論。 所以岳飞嘅形象系唔同时代有变化嘅， yes. 有一段时间系直情连讲都唔讲得嘅，即系因为佢破坏民族融和啊，破坏南北团结啊，咁但系去到某啲时间，我哋又可以攞翻出嚟，唔好讲到咁复杂啦，简单啲，我哋净系睇佢嗰个啊，我哋而家需要讲忠君爱国嘅年代，咁我哋净系讲佢忠君爱国嗰 part 咪得咯，佢点样不伐定点样不征就当系例子去睇，咁其实睇到好似翠莹咁讲，系一个当代史嚟嘅，即系。是一個形象點樣去不斷咁轉化，咁其實都係睇到究竟一個功臣，我哋點解今日強調殺神嘅同時，一時講殺神，一時講殺功臣呢？因為我哋覺得有啲神係罪有應得嘅，但係功臣呢，我哋總會覺得佢係曾經幫過你嘅，佢係嗰支良弓嚟嘅。咁但係而家你收埋佢咯，收埋佢都算好啊，即係而家你唔係收埋佢，即係成支弓剝爛佢、搣斷佢。咁我哋開始有個道德價值嘅批判放落去，究竟我哋應該接受佢啊？即係應該要批判個國王皇帝，定係我哋應該要同情嗰個被殺者咧？ 係啊，同埋即係背後岳飛帶出嘅就係當時嘅以和同埋戰之間嘅爭論。 冇錯， 和同戰咧，幾乎喺任何一個歷史時代咧都係爭論嚟嘅，係嘛？即係而背後就係、是，所以簡單講，呢個都係萬能 key 嚟嘅。幾時係和，幾時戰咧？背後就涉及咧你對於呢件歷史事件嘅評價。 所以好多時咧，即係睇呢啲事情嘅時候咧，要放翻喺當時嘅歷史大情景，睇翻佢哋當時嘅心態啊，佢哋嘅原因啊，究竟點解會招致殺身之禍？而究竟嗰個人嗰、那個君見到個神咁樣，又點解要起殺人之心？即係呢啲等等咧，都需要了解。 係啊，即係最大嘅問題，頭先阿肥 B 提出咧，就係究竟嗰啲被殺嘅功臣，佢抵唔抵死先？咁嗱，我哋見到飛鳥盡就良弓藏。咁滅難之功就固然就唔係太好啦，咁但係我哋睇到走狗烹又點咧？只狗有冇咬你啊？係咪啊？佢捉完只兔，但係佢翻嚟咬你，你點樣處理？你烹咗佢係另一件事嚟嘅。咁我哋睇到啊，明太祖朱元璋俾人去強烈批評嘅，或者佢人生最大污點嘅污點到一個地步，佢死咗之後要即係做牛做馬，即係去到落到親生畜道嘅，即係喺佛教會即係有咁樣嘅一個睇法。咁大嘅一個罪行，咁但係係咪一個真係嘅罪行咧？我哋點樣去睇咧？嗱，就我哋睇阿明太祖朱元璋咧，佢俾人會認為佢係一個殺功臣嘅典型例子，好重要嘅原因就是、因為佢將殺功臣嘅過程同埋嗰啲佢個功臣嘅罪行巨細無遺咁樣寫咗出嚟啊嘛，有兩單大案咧，就係將嗰啲功臣咧差唔多係即係網羅殆盡嘅，咁一單就係、是。洪武十三年發生嘅胡惟庸檔案，咁另一單就喺洪武二十六年嘅發生嘅南獄案，咁呢個湖南檔案咧就係、是、可以話係我哋後世對於朱元璋一生功績裏面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批判嘅地方，佢嘅污點因為佢屠殺咗好多人啊。但係頭先我講阿邵榮啊，同埋佢講呢個元末明初嗰啲軍閥嘅情況咧，我着重要講嘅就係佢一殺就唔係要殺一個人，係要殺佢嗰個集團。因為嗰個集團係忠心於嗰個將領啊，咁所以就係嗰個大案必然係要個打擊面廣，並且係要將敵人去徹底消滅嘅。呢個係即係當時佢嗰個限制。咁當然佢係咪可以超越呢個限制，我哋可以去斟酌。咁但係我哋亦都即係喺佢嗰個歷史個時光裏面要同情佢嘅處境。咁但係佢講到即係佢點解會俾人咁記得佢殺功臣呢？就係佢嗰啲檔案裏面咧，佢係好詳細講嗰啲。臣子有啲咩罪行？咁以至到佢哋雖然有好大嘅功勞，但我不得不殺，因為佢咬我。咁譬如胡惟庸檔案咧，我哋見到胡惟庸未必可能真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反心，但係佢同阿朱元璋之間嘅矛盾好明顯。咁特別係胡惟庸，佢有好多嘢擅作主張咧，係超越咗佢作為當時作為丞相嘅職份。咁譬如同外國交往係唔經皇帝啊，咁呢啲同埋同即係日本可能有好多暗通一啲聯絡，咁令朱元璋懷疑。咁、那個懷疑一出現咧，其實就已經好危險啦，因為佢死，因為我死，咁所以胡惟庸係會去叛亂咧，係大有可能。 好啦，咁亦都好多詳細嘅阿朱元璋佢自己嘅講法，咁當然係佢一家之言啦。咁但係我哋知道佢未必冇理由嘅。咁佢最衰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借住呢啲咁嘅案件咧，嚟到去順便將一啲可能係冇乜關係嘅人，或者係可能係對佢有威脅嘅人，順便嘅啫。咁啊，嗱，即係所有人都有聯繫㗎啦。當時喺朝廷裏面嗰啲高官，你話佢哋一齊開個會都係即係 緊密接觸者咯。 唔係咯，全部都係緊密接觸者，有啲可能計緊密嘅添。咁啊，當佢搞掂曬佢 啊，咁呢個就係佢決定嘅啫。 係啦，咁佢自己決定嘅，同埋譬如我哋講個錦衣衛嘅出現，好大程度上就係即係配合呢啲咁嘅檔案嘅發生啊，或者係將佢個皇帝嘅意志係強加於嗰啲臣子嘅口裏邊。係、嗯、啊，我叛亂啊，咁樣所以抵死。咁但係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去睇個問題。咁但係究竟嗰個皇帝係唔係應該去處分佢嗰啲功臣嚇，將佢哋殺曬又好，將佢哋點樣流放都好，即係喺當時嘅人眼中，咁即係自然會有説法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從嗰個皇帝眼中呢件事咧，係應該嘅。 即係我哋應唔應該呢、這個都會有少少涉及即係道德判斷啦。即係但係我 皇帝自己或者阿君上自己計覺得自己應該 冇錯啦。所以我就係話我哋撇開個道德判斷，如果從做史學嘅角度咧，佢點樣覺得應該咧？呢、這、一個心態史咧，其實都好值得研究。即係譬如舉個例啦，即係一跳到即係近啲，大家都清楚民國時期。嚇！1927年4·12清黨，國民黨清黨呢件事，其實我諗大家都唔需要即係多講啦。我原本想帶圖出嚟，不過帶呢個圖出嚟咧，肯定就變成三級噶啦。所以如果想大家想睇412清黨嘅圖咧，可以 search 412清黨，就見到好多好低 人鏡頭啊， 街頭即係暴殺嘅圖。咁其實基本上412清黨就係講緊國民黨嘅喺1927年喺蔣介石嘅即係主導底下啦，就去清剿國民黨入邊嘅左派勢力啦，同埋中共嘅共產黨。咁我唔係想講呢個歷史，咁當然咧，佢要豬嘅都會係好多自己嘅黨友啦。我係想講點解佢要行呢一步，佢點解會覺得嬲？佢係嬲成點樣？因為最近好就係喺呢個胡佛研究所有蔣介石日記啦，好多學者都研究啦。咁啊，見到蔣介石當時喺孫中山去世之後，由26年初。去到1927年4月初的心態的轉變，在他跟汪精衛開始拳鬥期間，汪精衛後來被他鬥到要逃去香港法國，再回來在武漢，即是另起爐灶， 另開分裂 了，是的，令到他很大壓力，令到有共產黨的壓力，都有蘇共的壓力。究竟他當時想什麼去到412的時候要落殺手呢？這個沒有結論嘅，不過同大家分享一下蔣介石日記入面佢嘅説話或者佢寫嘅嘢。喺1926年1月19號，佢就話因為當時佢受到好多蘇共同埋中共同埋左派嘅壓力啦，佢就話心接不落，我以成往，彼以詐來，非共事之同志也。即係明顯佢就係講緊即係汪精衛同埋一啲左派，我原本順利， 我以成往，彼以詐來， 好精彩啊！呢、這個好精彩。去到三月嘅時候。疑我、破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明显。如此忽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智亦加坚强。 呢句可以放入歌词喎。 我哋话即系如果普通人就系被害妄想啦，但系佢可能唔系妄想嚟，佢真系如果系被害嘅话，同埋喺权力嘅核心。 系同埋你见到佢由被害开始觉得要自己坚强起嚟，我要反击，你会 feel 到。跟住喺往后就。去描述，即係佢去探視汪精衛嘅時候，佢就話：觀其怒氣沖天，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堪疑政治勢力之惡劣，使人幾乎無道義之可言。佢已經對於汪精衛同嗰一派其實落咗一個判斷，即係我幾時要做啲乜嘢，只係時間嘅問題。跟住好快 fast forward 去到1927年，即係呢一個會見到佢喺26到27，差唔多係第一次出現個殺字。就係話喺1927年2月26號啊，當時即係差唔多係有武漢政府要另起爐灶嘅時候， 個零月之前 係啦，就話鮑羅廷故為罪人。鮑羅廷咧就係蘇共嘅，即係幫國民黨嘅顧問啦。咁當時就係即係孫中山去世之後，就即係好憎佢啦。總之蔣介石，但係佢雖為罪人，而一般敷衍，而一般吹炎附勢之敗類，更可殺也。所以你見到嗰個殺機其實係已經係出現咗，咁往後嘅事唔需要講啦。咁就去到四月初嘅時候，基本上喺4月5號之後 就反目，跟住就4月12号就开始一连串嘅即係党内党外嘅诛杀。 即係旁观者呢，作为历史学家，可能某程度上都係个旁观者啦。好多时候我哋从结果论，或者可能从一种民族大义论去睇，就係、是、即係我哋会好狠夺地评价嗰个历史人物做嘅某啲，即係可能比较屠杀型嘅，比较冲动嘅，比较甚至乎带好大伤亡嘅行为。咁但係當我哋將嗰樣嘢去從一個心態上嘅角度，我哋唔係要去可憐蔣介石，或者要去關心佢嘅精神健康。當然呢樣嘢係今天我哋好重要，但我覺得係要同情地去要掌握佢嗰陣時喺內裏同埋佢外在之間嘅環境，點樣驅使到佢去要去做一個咁難嘅決定。 我睇呢件事嘅諗法就係咁，即係我覺得咧就一个人的心理，或者每一个人的心理里面都有很多隐藏潜藏住的东西是可以通过日记去被抒发出来的。所以日记写出来的东西通常都比其他在公开或者其他场合的东西呢是讲得尽的。譬如或者人有情绪的时候，嗌交的时候会闹人家，你嘟嘟啦，你去死啦，或者你去死全家啦。就有很多这些人会倒咒骂咒怨去将这些事情去做表达。但是呢種嘅表達背後咧，其實係一種情緒嘅宣泄，就未必係一個實際上執行嘅事。簡單講就係佢冇意圖。但係最可怕嘅係咩咧？就係、是、如果嗰個話你要殺咗你嘅人，佢係充滿權力嘅，咁就好大件事。 Thank you.